又是呢个酒杯敲头的时候啦，我系杨师傅 敲你个头，酒杯敲你个头。 好彩唔系攞樽敲啫。好啦，今日 饮多两杯就会啦。 系嚟嚟嚟，今日阿 D 喺度啦，仲有我哋嘉宾 阿 Otis。咁就系啦，我哋上次就讲咗 串嘴嘅客， 串嘴嘅客， 串嘴嘅 sales， 串嘴 sales， 店员嘅辛苦。咁做店主又如何啦？上次提过啦，你即系几年前就自己开档嘢啊，创业咯。 嗯， 创业同打工就好唔同。 系，其实呢个系一大步嚟嘅，谂住去，即系谂住去搞自己 终身职业呢单嘢系。 有啲咩心路历程咧？ 心路历程啊，其实我一路做紧。计上一回讲紧， 即系讲紧寺庙嘅时候， 唔系之后、 哦、okay, 之后做 一 啲专卖俾内地客，咁啊，净系 做批 买同买批发嘅。咁嗰阵时我都已经一路系想开一间地铺，属于我自己 嘅 铺头，我自己 style 嘅嘢。咁到真係机缘巧合，其实点解咁迟先开呢？其实好早我已经想开。 仲 要 系迟嘛。 迟，因为我回顾返以前我觉得迟嘅。因为去到我开嗰阵已经系好惨淡。无论我自己都几惨淡啦。咁啊。 零售市道零售市 道。个市道啦。即系成个葡萄酒嘅市道系惨淡。咁同埋想还翻自己一个心愿，我真系想做翻一次 sales 角色。 哇、啊！原来做批发满足唔到你啊？ 唔同，因为唔同啊，因为我喺里边到而家做咗就嚟接近三年啦，间铺咁就真系开心咗嘅，因为我可以同唔同嘅人，咁亦都喺里边识到阿 D 啦。咁啊，边厢交流系完全唔同嘅， 即系你走去格价嘅时候格到佢。 其实我 系 网友嚟嘅啫， 网友我 上网喺度 check 价嘅时候，咦搵咗走呢间嘢，跟住又朋友原来识佢，跟住搭上搭，不如订下走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又机缘巧合啊，永远都系吓。咁就边厢系开始想搵翻一样自己中意嘅嘢，而唔试过唔得先至。咩咯？ 初初你开铺咧，即系通常都系雄心万丈啊，有好多无限嘅幻想同埋想象噶嘛。 其实冇乜冇乜 FF 嘅， 冇啊。 其实冇乜 FF， 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开始个市道好差， 即系一早预咗要挨噶啦。呢单嘢 预咗要 挨嘅，挨到今嘅。 睇下都，其实我由最坏嘅打算开始 ，even 由我租铺我一个 moment， 我都预咗，唔好。输够我自己或者够啲屋企人使，咁就已经好 OK 啦。真系希望啊！咁点知都可以做到咁耐，系啊。咁 so far keep 住有啲朋友啦。 最租嗱，你间铺头就喺太子啦。咁就系、是、即系都唔系一个容易行到去嘅地方嚟嘅，嗰个地方即系唔系经常有大，好似弥敦道咁样啊，行到我哋入去，去周身山 咁样咁样噶嘛，有啲相嘅， 系啊，系啦，咁啊见到啲，跟住可能睇 YouTube 会见到啲相啦 ，OK， 咁嗰间铺头你基本上你系特登去啊， 系， 你拣呢个铺头嘅时候有啲咩考虑咧？就系、是、你已经一早预咗，我系做某个方向嘅客。我要点样开拓嘅客？嗰啲客咧，其实我本身已经全部都系识噶啦，我有个班底噶啦，自己会嚟嘅。否则嘅话，你喺嗰个位置，除咗嚟整车之外咧，基本上就好少行到去 嘅。系，系咪？系系系， 即系 嗰对面间餐厅咯。 哦，嗰间餐厅好红嘅。 又或者去原作家协会， 系啦系啊， 协会嗰度， 即系去 开会， 系啦， 开会嘅时候会见到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点解啊？因为一嚟租金啦。咁可以接受啦。咁如果我开喺大街大行，就真係应该好快见唔到。 你介唔介意透露一下初初你搵地方嘅时候，即係啲租贵嘅程度同埋即係佢个面积係个比例系点样，或者你 即 係搵过几个地方 系几钱。 就唔好咁讲啦，就喺我内街同外街出面街就转个弯啫。 你外街系大埔道嚟㗎嘛。 大埔道係呀。三倍。三倍价钱。嗰陣時啊，即係而家應該回落咗啲嘅，係啦。 咁完全係食唔落，租唔起，基本上间铺点样租啫？真係咁变相就由零开始，我冇客底嘅。嗰阵时因为做批发， 系啊， 变相我冇零售嘅客底。咁好好啦，咁 Facebook 就帮到我。咁啊，好多因为 Facebook 系无论咩人有乜所谓啫，铺头我又唔系我私人名，咁我一定系好博爱嘅， 乜人都 at， 系啊，来者不拒。咁同埋有阵时喺我自己，因为好多时我觉得香港人嘅饮酒文化同日本啊、台湾人饮酒文化系完全唔同嘅。香港人嘅饮酒文化只有一个劈酒文化。即是在一些身边你不喝开酒的人，你就会觉得哇，你成日喝酒的，日日都喝的。 我给人的印象都是这样， 標籤， 我就是一个酒鬼来的。 没错，标签。 但是 其实一个礼拜有五日是没喝酒。 其实在外国、法国或者甚至乎你说什么意大利啊、什么东欧食，其实他们真的日日都喝，很 casual drinking。 有一样。 不是叫你喝到面红耳热，哇要烂醉。咁又系好似台灣所講嘅微醺啦，其實係好開心飲酒，即係冇話分乜嘢階級觀念，其實係一個分享形式。咁所以我覺得飲酒係應該要有個文化喺度嘅，真係唔係話真係我個都識啦，波爾多酒二至五級裝一級裝，有錢就梗係任性啊。咁冇錢你可以點樣揀一啲好嘅嘢咧？咁我就想话喂同大家分享多啲一啲关于酒类嘅知识，即除咗买同卖嘅关系之外，当然我梗係想话喂生意越做越大，你最好介绍一万几千个朋友帮我买啦， 落亲单都一百万一张。 係啦，我都想。 佢攞个货车嚟攞货 嘅。咁啊大件事，通常咁样做生意永远都做唔大嘅。因为你对佢发生咗感情㗎嘛。呢件事 係啦。 咁啊大件事。 咁啊唯有我哋即係自己自娱之娱呢，就当我搵到食就算数。 即係我以前买个手提电话啦，但我从来唔会鍾意手提电话。 所以落乜啊都要出翻 旧款 电话， 嗰个电话我都买过下嘅，你系知我。 喂，唔系真系好好用噶，以前我未有。喂，大佬你真系讲电话真系一流，唔会轻机。而家真系有轻机之后，你想做乜嘢，部机就同你作对嘅有阵时。 呢个生果电话嗰个就有佢嘅好特别嘅问题啦。但系你而家用嗰啲。石器時代電話咧，得個 2.5G 嗰啲咧，我懷疑仲有個問題就係啲網絡越嚟越唔支援嗰種電話， 哦、 所以係好多地方收唔到啊！而家係，因為 upgrade 咗之後咧，唔再 support 嗰個舊制式啊，我估。 咁你啲客都冇用石器時代嘢㗎啦，應該全部都係啲新世代新人類先會開始即係歪嘅啫，即係呢件事都係20年嘅事啫，即係你中意歪嘅事，即係。由大家完全冇留意，到開始興旺，到就跟住就冇酒水之後就更加膨脹得好犀利。 咁以前是硬嘢噶嘛， 仲有 白蘭地 有風塵大三星 乾。 原來最好賣就係、即係賣翻國內最好賣風塵大三星。 你以前做店員嘅時候，你就唔話乜之類啦，賣嘅就而家自己開鋪頭咯，自己要做梳繩咯，自己即係要睇翻啲所有啲錢銀嘅嘢啦，入酒啱唔啱？就即系入唔啱就出事噶嘛，系咪？ 坐咗货又点啊？ 坐咗货系咁啊？点搞啊？咁你有冇啲心得咧？你搞几年啦，都叫做 OK 啦。而家定系即系你觉得系而家我净系坐一班，慢慢坐一班自己嘅熟客，好有 loyalty 嘅。我翻嚟咧，我会问你意见，你入新嘢，我会帮你一齐试。 嗯， 咁样可以玩耐啲啊！即系当然啦，生意发唔发大就好难讲啦。 系。咁其实都一样有你所讲嘅客嘅，咁都系睇我有好多时睇我嘅写嘅嘢啦。咁同埋因为佢哋一开始就知道我同主流扯唔上关系乜滞，因为我就唔系卖一啲好主流嘅嘢。 定位要先明，就首先你嗰单生意嘅定位要先明。如果你又是賣 LaFit 那些 咁啊，真係 當然要代我都會估啦，即係你定位是用個客路嚟定位啦，我估 係啊， 就唔一定用產品，一個產品個 product mix 嘅結果啦。 是是是， 一有个客咯，我会拣啲咩货嚟有。 是是是，即有好多人客系中意一啲新鲜感嘅， 嗯， 咁同埋佢想试一啲喺佢自己平时接触开以外嘅嘢。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大行度， 咦？咁呢啲系唔满足的人嚟嘅，呢啲好啊， 系啊， 唔满足， 因为好奇心大嘅， 系系系 系， 即系佢喺大行度买埋晒都系嗰啲， 系系系， 唔大装啊， 有啊，大行都会拣拣啲古灵精怪嘢买嗰啲咯，即系佢好少行， 唔系。即系大行你咪揀特价咯，系咪先？阿子就一名专家， 我都会咁做。我听佢讲，我就去搬货。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即系你如果唔系割喉劈卡嘅话，你真系未必会咩？会去大行度买嘢。即系 嗰、 那 个嗰间寺庙系都几识收钱噶嘛？做 pricing 嗰个好叻噶嘛？ 叻噶啦，非常叻嘅。 但都惨嘅。 嗱，志远嘅集团仲有一个特点嘅就系咧，做生果嗰个卖手又系好叻嘅，我觉得。即系佢另外一啲 chain 会有生果卖嘅。 O K O K。 嗰啲生果，逢亲佢买嘅生果，全部都唔好食嘅。好好嘢，如果佢拣亲都中嘅啦。即系橙冇橙味啊，苹果好似一嚿粉啊。 啱酒好啲嘅，都唔鬼出产，都俾人拣嘅，都 OK 嘅。 酒都 OK 嘅， 我都稳阵嘅。咁啊，大行好稳阵，但你就唔系太稳阵嘅。如果你拣嗰啲酒，其实即系第一就 系 可能数量你基本上攞唔多啦，或者根本你客都唔系咁多。 系系系系系。咁有阵时会拣一啲成日所讲嘅性价比啦。性价比系我成日都觉得以嗰样嘢而买到超值嘅嘢。咁当然你冇可能以一支100蚊嘅酒嚟觉得哇我支酒成千蚊。即係我讲到自己都过唔到自己嗰关讲出嚟。咁我尽量只可以系以咁嘅价钱系觉得。 你点样令到啲客信服呢，即係好似我哋咁啦，我哋冇乜专业资格去九鸭嘅啫，係咪？ 係係咁我都系。 係囉。 我都系。你卖嗰个已经有啲权威㗎啦。 我都系九 鸭嘅。咁但你有间铺唔同㗎嘛，我鸭完之后就算数，我哋行咗去冇事啦，係咪先。咁但你有间铺你又可以找晦气㗎嘛。 即係走杯膊头啦。 可以找晦气㗎嘛。咁找晦气都有机会嚟嘅。起码个客返返转头㗎嘛。你唔啱啊，我仲有第二副。 我试下呢个 仲有第二副，问你死未？下次嚟再有第二款，都试到你觉得啱为止。 啱啱啱， 永远都系咁样。但你啲客咧，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即系酒款系嘅偏好啊？即系有啲国家特别中意买嘅，或者你推你或者你自己推介得多嘅咧？ 嗱，其实好简单，即系熟客或者知道我入货嘅脾性啦，我就好少部分一啲热门酒。類似一啲波爾多或者一啲新世界酒， 鬥平喎，鬥平冇得做， 係鬥平冇得做，鬥平就唔係生意啊！ 即係話嗰啲產量大嗰啲區嚟，或者嗰啲莊就會 即係知名嗰啲啦，出名啊，係啦，即係乜嘢都講品牌效應嗰啲成，咁我啲就真係好難做，咁變相我就會揀一啲嘅高質素，又譬如可能大家都係法國，大家都係意大利。揀一啲唔同嘅產區，或者唔同嘅品種，而我支酒係有翻咁上下質素，有驚喜俾到你嘅，即係我想係咁樣俾到啲客唔同嘅嘢咯，而唔係話淨係一樣一味都係講品牌啊，我即係又淨係飲波爾多啊，甚至乎有啲客就係講話，誒飲 Burgundy。我就系饮干枯啊，唔饮会短命噶，系咪先？ 吓咁会死啊！ 系啦，咁即系咩客都有嘅。咁 未饮过边系算饮酒啊？咁嗰啲 系啦， 即系佢冇佢唔可能佢唔明白一件事，就系味觉嘅感受同埋记忆，其实系基于比较。 嗯， 即系你唔可以净系饮好嘢，或者净系饮差嘅嘢。 系 唔识分噶。 唔系你食得多鱼翅，你都可能迟啲要入厂啊。 呢个啦，你呢个基于比较咧，我有一个好贴切嘅比喻。我朋友咧就好烂滚嘅，咁佢本身好靓仔嘅，次次到烂滚咧，佢都有啲靓女行埋嚟坐低嘅。咁到有一次啊，啲靓女全部都俾人哋抹走晒啦，咁有几个好弱嘅，跟住坐喺度佢招食。照摸照食，好啦，我问你点解你咁有胃口？你话呢啲咧系我哋磨剑嘅，知唔知啊？即系我哋未食过差嘢，点知嗰啲系好嘢？ 哇，呢、這个反差咁大嘅。 佢系一个，佢系一个科学家。 呢个嗱，我朋友个朋友讲俾我听 嘅啫。你呢个朋友嘅朋友咧，系一个 识佢嘅， 系一个科学家。 我从来都冇地方嘅，呢啲朋友禽兽都不如。我从来都 明嘅，明嘅，明嘅。 系我老婆会听嘅 吓，剪咗佢， 剪咗佢，剪咗我，剪咗我， 唔系咁咯。咁头先嗰段 呢个个情况啦。嗱好啦，你讲翻转头，你讲咁嘅死完，咁由你解决咗个租啦，搵到地方啦， 系 个客路都谂咗个方向啦， 系 仲有啲咩难题你开铺要解决佢咧？ 开铺嘅难题。 最初最高嗰几个月 开梗系生意噶啦。 最初嗰几个月点挨啊？ 其实 挨几耐先可以大概叫做 唔系，因为太过细节咧，我又觉得唔系好应该问嘅。例如啲流动资金要几多，唔好问呢啲，唔好讲呢啲。 我谂住有个比较，譬如 其实咧， 讲得生活啲，我哋唔好讲会计。 其实我系开间铺咧，即系有啲朋友成日都觉得我唔使做，哇屌！你成日都有酒饮嘅。成日都 要喺度放钱买翻嚟噶， 喂，我唔 嗰啲货嚟噶， 喂，我唔即系等于有个客问我，我唔试过，点知我支酒啱我饮啫，系咪先？ Yeah. 但系呢啲客通常都唔会买嘢嘅，系啦，试完就拍拍啰柚就走噶啦，就无耻落去嘅。 似我 啊，真系 试完之后 一有试饮我一定走埋去嗰啲。 咁我试，咁其实开铺咧又系。我冇谂住话赚好多钱，即系纯粹系还我自己心愿，真系为咗我中意热爱葡萄酒呢一样嘢。咁所以系到我而家呢一个 moment， 今时今日，我都仲系好有热情，吓咁都系即系除非我死一日啦。如果或者甚至乎我医生话有绝症唔饮得酒，咁冇办法。 咁又唔使讲到咁严重嘅，即系去到发誓嗰只。 可以买定份危疾保险嘅， 我有噶啦已经。系我老婆成日同我讲，你买重啲。 其实就唔需要咁重嘅，一个痛风搞掂咗你噶啦。 仲要唔死得人噶。 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好健硕嘅朋友都有咁嘅情况。 冇错啦，系都系我嚟嘅。我都 系 好少饮酒嘅啫。 系 咁啦。咁嗱，你开铺到而家啦，即系。有啲咩嘢係令到你覺得哇？其實開鋪都有個好即係除咗有難處啦，你揾生意個好處就係想滿足到你自己之外，你屋企人又點睇咧？你其實好大風險噶嘛，即係開鋪每個月都係現兜兜自己搞掂喎，唔係出糧。 其實 點樣安撫自己屋企人咧？定係屋企人般就好信任你？ 開始開頭唔打工，有工唔做， 有工 穩穩定定，走去自己出嚟幫。 哦，我媽又冇喎，我屋企人又。支持我， 佢系咪都系做生意嘅屋嘅家庭？ 唔系，好搞笑啊！佢嗰阵时同我睇相，好细个嗰阵，你一系咧就做生意，一系咧就做官，咁是但一条路。咁所以佢睇完到我之后真系做生意，佢又觉得。可能 信咗相似系嘛， 即系你做特首，佢又觉得冇问题。 系 做收钱嘅特首都冇问题。 特首 冇 问题，收钱嘅特首就啱 啦，啱大数，啱大数。 阿叶太话啊嘛，唔做都罢啊嘛，会坐监啊。 系唔做都罢。咁你卖，所以卖酒即系葡萄酒，你都讲啦，即系你啱就开铺不逢时，就系嗰个市就跌啦。其实除了葡萄酒之外，是其他酒类都跌紧，定是有一些的小阳春的情况，啤酒又可以卖下。譬如我刚才讲紧啊，我嗰种见到你铺头有啲卖啲手工啤嘅。 系 嗱呢一支咧，见到即系冇特别一个样啊，本身系，但你望个 label 上面咧系个飞机，呢、這个就系 Cafe Pacific 出嘅手工啤啊。呢、這个系啱啱就送俾啲我哋叫 KOL 啦。咁我哋而家唔系 KOL 啦，我哋台长系啊嘛。咁啊。咁佢哋会收到呢支啤酒啦，咁手工啤嗰个风潮去到尾未噶？ 其实冇之前咁热潮嘅，咁因为好多时中意饮手工啤或者甚至乎中意饮啤酒嘅朋友咧，系不断去要揾一啲好新鲜嘅嘢，即系譬如唔同品种。咁、okay. 其实喺 好 Yuppies 嗰种 即係我哋嘅舊派嘅，就叫 Yuppies。因為嗱，我老豆嗰啲咧就係由細到大，由細起先真係出嚟做嘢開始啦。我估可能十零歲啦，飲啤酒咧，一日都飲兩支啤酒咁樣嘅。佢咧就基本上就當係水咁樣飲噶啦。佢咩牌子都好啦，咁但係佢都唔會成日轉嘅。可能有一次飲藍杯就飲咗幾年，跟住就轉第二款咁樣。但係而家我發覺有啲即係後生啲啦，佢開始飲啤酒咧，佢好揀擇嘅喎。 係， 佢中意啲味道好似。佢想飲啤酒嗰種味道，好似類比緊係飲緊葡萄酒咁，有好多嘅味道嘅光譜。 咁係有人，你我都得嘅，都有啩。即係嗰 可能喺英國、美國、比利時都有好多呢啲群體嘅，就係飲係啦，飲啤酒嘅啲群體係啦， 呢啲分法。 香港就以往就少啲咧，但係而家又好似又有啲興咁樣，我見到。不過香港自己都有啲朋友就創業啦， 超過十間， 自己創業啦，自養啦。就算你走去一間大型嘅超級市場，佢仲有啲。自己酿酒、酿啤酒嘅一 set 嘅器具喺度，拎翻屋企个摆个桶搞掂啦，嗰啲都有。你啲客饮买呢啲手工啤酒多唔多咧？其实， 讲紧喺一年前系多嘅，因为我开始而家downsize 紧，咁因为佢哋成日都要爱一啲唔同类型嘅嘢。 downsize 紧个手工啤 系啦，咁反而變相就其他酒嘅類， 即可能佢飲一款、一兩款色啊，飲完之後我就轉，係啊，都唔會翻轉頭噶啦，都飲咗同一款嘢，好少會咁樣。 係啊，咁因為佢唔同，你話 個門檻低，可能係咪廿零三十蚊一支咁，佢就可以係咁轉咁轉。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再喺我哋做生意嘅角度就慘啦。喂，啤酒 你難預貨， 好難預貨，同埋咧個壽命短。葡萄酒唔会有寿命噶嘛，只有坏同唔坏，饮得同唔饮得嘅啫。咁变相就个机会率就会低好多咯，即系转换口味。 即系呢个有得储，嗰、那个唔储得。 系啊，点样储？冇 真系会变坏。 系啊，即系除非有一啲十几度， 你冻柜咯， 甚至乎劲过一支红酒嘅黑啤咯，咁可以陈年嘅。咁讲紧有啲超过成十四五度啊，嗰啲。就係咁，我啲就可以嘅。咁但係就唔係隻隻可以咯，即係通常壽命可能都係一年到就已經唔飲得啦，就係啦。咁佢會真係飲新鮮多啲嘅，係 預貨難啲係嘛？ 預貨難， 預貨難啲， 同埋半餐死。 半啤酒係 半餐死，唔係因為嗱，我當賺盡一倍兩倍，哇！我要賣幾多支先至可以維到身咧？ 細劑 係啊。但是葡萄酒就不同咯，变相 呢个做生意角度， 变相可以是话土地问题， 生意角度 系啊系啊，土地供应问题啊，系啊。 你自己咧，咁你自己又中唔中意饮手工啤？ 我中意嘅，而家都中意嘅。咁但系就变相就我都会中意拣一啲新鲜，譬如我可能去一啲超市度，咁我有阵时都 边啲新牌先，我哋买嚟饮下。 系啊，我都可能会买一支， 都唔会翻转头再买同一款咯。可能就 系、 就去第二间超级市场睇下。 系啊系啊， 跟住就去啲吧，有啲手工啤嘅吧度又饮啦，旺角有几间啦。 会 又走去饮嘅。 会，但系就个佢哋成日讲嘅变化度就会低啲。 嗯， 即系冇葡萄酒或者威士忌咁大变化。 而家年轻啲。果味嘅啤酒，即係好 而家都有， 係 Belgium 啲比利時啤酒嚟用呢個方法，即係比較多。 台灣都有啊，台啤都有啊。 我 芒果味 飲厭咗啦。 菠蘿味、芒果味、提子味啊嘛。 係啊，我全部飲咗幾打啦。 我啲 每款飲厭咗。 我啲就會係啊，會因為我啲會飲厭嘅。 佢主要嗰個 因為咧 嗰個果味係好假 啊。 但係 Belgian beer 嗰個果味就好似飲落就堅啲。 好啲 係啊，好味啲。 手工嘅意思真係全唔係機械式操作係嘛？ 係啦， 小本經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變相就會唔同咯，同埋咧，飲落去係有變化嘅，即係同你話飲一啲大牌子嗰啲大量生產嗰啲啤酒係有分別嘅，即係會有翻個香啊， 係嘅， 層次會好啲， 層次係 係 一定會唔同嘅。 但你一支可能係咪330 mL 到咧？ 330 係一啲標準嘅330， 有啲就650啊，有啲係再大支啲，即係通常都係650或者 ED size，通常都。 我去嗰啲即係手工啤嘅吧都好啦，都會見到都幾多女仔飲。 都女仔飲手工啤喎，即係譬如我 會噶 喺咩咩黑布街、燕布房街 去過啦， 嗰邊我去過，朋友帶去啦，係去睇女啊嘛，咁我去睇， 咁我咪出聲啊， 咁我梗係死跟啦，咁啊死跟去到，即係喎，差唔多有我諗都有六五六成。是女仔，即系落一半都好啦， 多嘅 一半多，我觉得系。 我可能我嘅，我 不过好辛苦嘅坐得， 系逼 好实 嘅，贴晒啲。 我观察有啲偏见。 唔系隔篱左右系女士 OK 嘅， 逼啲好啲啦。 系啦系啦系啦。 登嘅话，但系点知逼着个好似我咁嘅 size？ 打交啦，跟住打交啦，见过两次啦。 系咩？ 系啊，啲鬼开始索，开始 high high high 咁啦，即系做咗我想做嘅嘢啦。咁就跟住其他 做咗你想做， 即 系 民族主义高涨。 我最中意讲啦，打啦， 烟爆佬， 真系酒杯敲你个头啦，见到 真系酒樽敲头添啊！ 打啦，有啲就争位坐啦，唔该意坐咗你个位啦，其实咁大咗啦，跟住又拖出去又打轮啦。 咦，嗰度边个话事咧？ 但系即系总括嚟讲咧，都算斯文嘅， 斯文 系啊，都算斯文嘅，即系嗰啲偶然发生啦，嗰啲就但 系 都斯文嘅， 系 都唔系嗰啲， 因为都唔平噶， 系啊，唔平， 你埋单落楼， 即系可以凶狠得滞咯， 系啊，会啊， 咁啊一杯啤酒八九十蚊， 咪咯， 你饮得几多杯啫？ 系，即系人哋八九十蚊有冇得半打？ 你有系有冇半打？一打甚至乎讲紧系咪？ 系咪假嘢嚟噶？ 唔系， 假嘅起乜嗰啲？ 即啤酒呢个风潮，我谂可能后生仔会 易接受啲， 易接受啲， 真 系。 因为可以 消费能力咧， 可以自私饮。 自私人 可以自私人， 即系自己睇波先。 系啦， 睇波唔够咯， 即系你先系中男。 系啦， 就唔系话 OK， 系 啊，自队即系等于威士忌嘅盛行一样咯。 但我觉得我嘅观察可能有啲偏见嘅，就系而家嘅后生仔，我死啊讲到好似好老饼咁添。即系总之而家比较年轻嘅人士咧，我怀疑呢个系个 trend 嚟嘅，就 系我都老饼， 冇咁饮得。 冇饮得， 冇 都唔系嘅，我又唔系好认同。 所以可能系有偏见嘅，我呢个观察，即系有同啲后生啲嘅朋友食饭咧，硬系结果咁快话唔饮嘅，咁唔饮饮多啲啦， 咁咪迟起步啦，又冇理由噶， 迟起步 呢个输多嘢， 收入效应冇理由系迟起步嘅，一定系早咗开始饮 嘅。曾经有个谂法嘅就系咧，我哋即系我哋个年代，我哋上一代咧就比较一个。即係窮嘅年代啦，南嶺多啦，出去打工，即係無論你係去擔泥有個， 尤其是天然 飲啤酒啦， 係 咁你作為仔女嘅，梗係去偷嚟飲啦， 係 緊嘅啦，等於佢哋食煙咁，我哋細個咪偷支煙食咯，食嗰啲味一樣啫嘛。 唔係我就好早開始飲酒啦，就喺屋企又係屋企人嚇， 又咁啊， 不過係 啊， 其實 偷時咁而家好難噶嘛。譬如你而家你可能一個小朋友咁樣， 好矜貴， 好矜貴噶嘛，仲唔及住你啊？哦，你飲酒啊？ 你飲酒 仲飲啲咁渣嘅？ 飲完酒你點練琴？你話 點解唔係嘅我個仔？ 咪啦， 成日都问我饮咩噶？ 你唔饮酒，你饮 佢除咗威士忌唔饮乜滞？ 即系你冇叫佢练琴， 唔使噶。 哇，真系幸福啊！真系 我冇啊，我唔系怪 兽。所以有啲嘢咧就系即系佢自己会发生就会发生噶啦。你带埋啲仔翻， 即系咁紧张都冇用。 你带埋两个小朋友翻去间铺头度食饭，去做功课看铺，咪一样系咁样。 系咪咯？ 系啊，唔需要太紧张真系。 唔系，我又觉得系咩噶？会系 食紧啦， 咦系喎， 系咯食紧啦， 呢张相真系 开紧饭啦， 系啊开紧饭， 系咯咁，紧唔紧张啊？ 唔紧张，唔系因为我又觉得佢系有佢哋嘅生活有翻个童年咯，我觉得唔需要咁 啲特别嘢 吓。紧张， 如果我大个嗰时候，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咧我喺酒行度大嘅，我觉得几型， 咪系，即系韦小宝咁样，我喺妓院度大嘅， 吓类比大咗， 开大咗啊， 收嚟啊，开大咗，即系有经历系好吹好多噶嘛， 系，即系咧等于有条疤痕啊，我有个纹身啊， 系， 唔得型啊，你大个时候，其实咧我咧就放我就去学琴嘅，跟住咧我就想。上補習班，跟住咧補完之後咧，我就學一個自我控制情緒嘅班， 或者要準時食呢個 食 藥啊 ，ADHD 嘅藥。我懷疑自己係唔係，但唔緊要啦，我都食咗。咁我一咁 嗰個 跟住個同學 咩咩症啊，叫做 過度活躍， 過動症啦，或者叫做。跟住咧就個個堂都係啊，其實我細個都係咁，咁好悶噶嘛，咁唔係話我有我跟我老豆我走行大。 仲要 as a matter of fact 嘅話冇嘢，走行到。 我話 Don Pion 你咪 Don Pion 你咪飲過， 你唔識你唔識呢個字啊？我教你讀。 唔係喎，所以我老婆成日話你未揾錢嚟。识晒钱， 你呢个字你都唔识，你点样你点样沟何家千金啊？你搞唔掂。 唔系近来我有一个最大，有一个做个投资银行家嘅年轻人讲开一样嘢，就系投资银行嘅工作其实系好易做嘅。 嗯， 大部分时间系做 Excel。 嗯， 咁佢 Excel 嘅 function 唔识得多我好多嘅啫。 嗯， 而重要嘅地方根本就唔系你做啲咩嘢，而系识啲咩人。所以其实就唔系要学用 Excel。首先要学识点菜，识睇个法国菜单上面啲饭品，同埋更加紧要识点酒。当啲老细喺度倾紧生意嘅时候，做靓嘅就系要负责点酒，要 有体面， 啱饮又要体面， 啱饮 又唔要太贵。 贵唔贵就睇下单调啦。即系咧，你阿黄总喺度，你梗系叫之去识噶啦。你真系叫得翻得。一年出两箱那些食的咪奶晒嘢。 对啦，你个客气啊唐英年咁你开始懒飞佢秒你啦。 咪你又俾啲咁嘢我有。 哎我真係你冇啲高性价比 呀， 你识唔识嘢呀你 呀。DLC 可能好闷喎，喺佢角度嚟。 对啦，所以你基本上你玩得知系可能佢觉得哦我其实都平时好少饮嘅，都几得意嘅嘢。即係基本上你要摸熟嗰个人佢需要啲咩嘢你就要去点。嗯、所以基本上是做一个私家侦探咁样，睇你个客嘅 profile， 观人于微， 睇家。 咁你而家都做紧啲嘢啦，喺 Facebook 里边咁多数据，你基本上你都知道你个客平时饮紧啲咩嘢，而去搵一啲嘢俾佢，佢觉得系有兴趣嘅。 帮唔帮到呢啲 data？ 都帮到嘅。而家 reach 得难啲啊，个 Facebook 啲广告，因为要再俾多啲、 哦，要俾钱， 啊、 再俾系啦， 系啊，即系冇以前咁，佢未独霸咁滞就咩咯。 我哋翻嚟可以再讲下呢、這个social media 做宣传，同埋讲下呢个零售嘅模式啊。 系咯， 你又净系卖酒。 点解你唔去做网铺咧？系啦，下次翻嚟睇下你点解你唔做网铺？网铺咪一了百了啦，系咪？ 系咯， 好，我哋翻嚟再 讲。哦 城寨。